上一段胡劲沾一趟心之雨岸上荒唐的只是命运狂欢当东向方的窗棂透进一片斜阳初恋的模样让眼睛亮 Dad.

些事情并没有打倒你，苦瓜煮没一周掉几层皮，你的可笑你的正字表记，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混浊、哦、一口一口咬定什么不懂得快活、哦、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芥末，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窝，一口一口你被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现在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心情？台门里的玻璃瓶装着人们的个性，一杯一杯让所有的人鼓起勇气。

talk to the neighbors and tip my cap on a little rug barely on my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天使在人间是个巧好翅膀，人们如春鲁莽，而你善心善良，怎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不敢想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他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 是我的专属。 上， 身上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终点。